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八章，邓布利多君第七十二集。 你得告诉什么人？ 罗恩说， 我上次告诉小天狼星了。 那好，这次也告诉他。 不行吧， 哈利沉重地说， 乌姆里奇在监视猫头鹰和炉火，你忘了吗？那就邓布利多，我告诉过你，他已经知道了。 哈利站起来，从挂钩上摘下他的斗篷披到身上。 再告诉他没有意义。 罗恩系上斗篷，若有所思地望着哈利。 邓布利多会想知道的， 他说。哈利耸耸肩， 走吧，我们还要练无声无息咒呢。 他们匆匆穿过黑暗的场地，在泥泞的草坪上一步一滑地前进，谁也没有说话。哈利在努力思考，伏地魔想办而办得不够快的事是什么呢？ 他还有其他计划，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实施的计划，某种只有偷偷摸摸才能得到的东西，比如一件武器，他以前没有的东西。 哈利几星期来都没有琢磨过这些话，他一心只关注着霍格沃茨的情况与乌姆里奇的斗争，魔法部的不公正干预。但现在这些话又回到他脑子里，引起了他的思考。如果是因为迟迟搞不到那件武器，不管它是什么，伏地魔的怒气就可以解释了。是不是凤凰社阻挠了他？武器藏在哪儿？目前在谁的手里？ 米布米宝， 罗恩的声音说。哈利回过神来，刚刚来得及从肖像洞口钻进公共休息室。赫敏好像早就睡了，克鲁克山蜷缩在一旁的椅子上，赫敏织出的各种疙里疙瘩的小精灵帽留在炉旁的桌子上。哈利有些庆幸赫敏不在，他不太想讨论伤疤疼的事，赫敏也会催他去找邓布利多。罗恩老是担心地看着他，但哈利抽出魔药学课本开始写他的论文，其实只是假装集中思想。到罗恩也去睡觉时，他还没写多少。夜阑人静，哈利反复读着一段关于坏血草、毒火草和喷嚏草用途的文字，却一点也没读进去。这些植物最易造成脑炎，多用于迷乱药中，致人急躁鲁莽。赫敏说小天狼星被困在格里莫广场后变得鲁莽。最易造成脑炎，多用于……如果发现他能知道伏地魔的感觉，预言家日报会认为他得了脑炎。多用于迷乱药中。迷乱，没错，他为什么能知道伏地魔的感觉呢？他们之间这种奇怪的联系是什么呢？邓布利多一直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智人，他真想睡觉，急躁鲁莽。壁炉前的扶手椅温暖舒适，雨还在敲打窗户，克鲁克山呜呜地叫着，炉火噼啪作响。课本从哈利手中滑落，掉在地毯上，发出一声闷响，他的脑袋歪到了一边。他又走在一条没有窗户的走廊里，脚步声在寂静中回响，走廊尽头那扇门越来越近，他的心跳兴奋地加快，要是能够推开它走进去。他伸出手，手指离他只有几英寸了。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先生， 先生。 他惊醒过来，公共休息室的蜡烛都已熄灭，但近旁有个东西在动。 啊，谁？ 哈利坐直了身体，炉火几乎燃尽，屋里很暗。 多比把您的猫头鹰带来了，先生。 一个尖细的声音说。 多比。 哈利麻木地应了一声，在黑暗中朝声音的方向望去。家养小精灵多比站在赫敏留下六七顶小花帽的桌边，那对尖尖的大耳朵中间像是戴着赫敏织过的所有帽子，一顶压一顶，使他的脑袋似乎变长了两三英尺。最顶上蹲着海德威，平静地叫着，显然已经痊愈。 多比自告奋勇来送回哈利波特的猫头鹰， 小精灵尖声尖气地说，脸上充满崇敬。 格拉普兰教授说他已经好了，先生。 他深鞠一躬，铅笔尖般的鼻子擦到了破旧的地毯。海德威不满地叫了一声，飞到哈利的椅子扶手上。 谢谢，杜比。 哈利抚摸着海德威的脑袋，使劲眨着眼睛，想除去梦中所见的那扇门的影像。它是那么鲜明。他仔细瞧多比，发现这小精灵还围着几条围巾，穿着不知多少双袜子，使他的脚看上去大得不成比例。 你拿了赫敏放在这里的全部衣服吗？ 哦，不是，先生。 多比愉快地说。 多比还拿了些给闪闪，先生。 哦，闪闪怎么样？ 哈利问。多比的耳朵微微耷拉了下来。 闪闪还是酗酒，先生。 他难过地说，网球那么大的绿眼睛垂了下去。 他还是不在意穿什么衣服，哈利波特。其他家养小精灵也无所谓，他们都不肯打扫格兰芬多塔楼了，帽子和袜子藏得到处都是，他们觉得那是侮辱。都是多比一个人在搞卫生，先生。但多比不介意，先生，因为他总希望遇见哈利波特，今晚他如愿以偿了，先生。 多比又深鞠一躬。 但哈利波特好像不高兴。 多比直起腰，怯怯地望着哈利。 多比听到他说梦话了。哈利波特做了噩梦吗？ 还好。 哈利打了个哈欠，揉揉眼睛。 我做过更可怕的。 小精灵用他那大大的圆圆的眼睛端详着哈利，然后耷拉下耳朵，特别认真地说。 多比想帮助哈利波特，因为哈利波特解放了多比。多比现在比从前快乐了好多好多。 哈利笑了。 你帮不了我的，多比，但是谢谢你。 他俯身捡起魔药学课本，只能明天拼命赶了。他合上书时，炉火照亮了手背上那道白色的伤疤，那是被乌姆里奇关禁闭的结果。 等一等，有一件事你可以帮我，多比。 哈利慢慢地说。小精灵看了过来，喜笑颜开。 说吧，哈利波特先生。 我需要一个地方，能让28个人练习黑魔法防御术而不被老师们发现。尤其是…… 哈利攥紧课本，伤疤发出白色光泽。 乌姆里奇教授。 他以为小精灵的笑容会消失，耳朵会耷拉下来。他以为多比会说这不可能，或者说他会努力，但希望不大。可是他没想到，多比轻轻一跳，耳朵愉快地摆动起来，两手一拍。 多比知道一个绝妙的地方，先生。 他高兴地说。 多比来霍格沃茨时听其他小精灵提到过，我们叫他来去屋，先生，或有求必应屋。 为什么？ 哈利好奇地问。 因为这间屋子只有当一个人真正需要它时才能进得去。 多比严肃地说。 它时有时无，当它出现时总是布置的符合求助者的需要。多比用过它，先生。 小精灵的声音低了下去，面有愧色。 闪闪醉得厉害时，多比就把它藏在有求必应屋里。他发现那儿有红油啤酒的醒酒药，还有一个符合小精灵尺寸的床，可以让闪闪睡觉，先生。多比还知道菲尔西先生工具不够时，在那找到过备用的清洁工具，先生。还有， 如果你需要一个卫生间， 哈利问，突然想起邓布利多在去年圣诞舞会上说过的话。 他会不有很多便壶吗？ 多比认为会的，先生。 多比认真地点头道。 那是一间非常奇妙的屋子，先生。 有多少人知道他？ 哈利坐直了身体。 很少，先生。人们通常在需要时才会偶然闯进去，但以后就再也找不着他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一直在那儿听候需要，先生。 听起来很棒。 哈利说，心跳加快了。 听起来妙极了，多比。你什么时候能带我去看看？ 什么时候都行，哈利波特先生。 看到哈利热切的样子，多比显得很高兴。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去。 哈利很想马上就去，他正要站起来，打算跑上楼去拿隐形衣。然而，不是第一次，一个很像赫敏的声音在他耳边说：鲁莽。时间毕竟太晚，他已精疲力竭。 今晚算了，多比。 哈利不情愿地说，又坐回到椅子上。 这件事很重要，我不想办砸，需要周密的计划。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有求必应屋在哪儿？怎么进去？ 他们见着水花，穿过淹了水的菜地，去上两节草药课。袍子被吹得鼓鼓的，在风中飘舞。雨点像冰雹一样打着温室的屋顶，几乎听不到斯普劳特教授在说什么。下午的保护神奇动物课从风雨肆虐的户外转移到了一楼的一个空教室里。午饭时，安吉丽娜跟队员们说，魁地奇球训练取消了，大家如释重负。 正好， 哈利小声说， 因为我们找到了防御小组第一次集会的地方，今晚8点钟在8楼巨怪棒打傻巴纳巴的挂毯对面。你能通知凯蒂和艾莉亚吗？ 安吉丽娜似乎有些吃惊，但答应通知其他人。哈利继续狼吞虎咽地吃着他的香肠和土豆泥。当他抬起头来喝南瓜汁时，发现赫敏正看着他。 怎么了？ 他含混地问。 多比的计划并不总是那么安全，你不记得是他让你失去了手臂里所有的骨头吗？ 这间屋子不只是多比的胡思乱想，邓布利多也知道，他在圣诞舞会上跟我提起过。 赫敏脸色晴朗起来。 邓布利多跟你说过？ 顺便提了一句。 哈利耸耸肩。 啊，那就好。 赫敏轻快地说，没有再提出异议。他们和罗恩一整天都在分头找在猪头酒吧签名的人，通知晚上开会。哈利有些失望，金妮在他之前找到了秋章和他的朋友。晚饭结束时，他确信上次去猪头酒吧的25个人都得到了消息。7点半，哈利、罗恩和赫敏离开了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哈利手里握着一片古旧的羊皮纸。虽然5年级学生可以在走廊上待到9点，但当他们三人走向8楼时，还是紧张地左顾右盼。 等等， 在最后一段楼梯顶上，哈利警告地说，他展开羊皮纸，用魔杖敲敲它，轻轻念道： 我庄严宣誓，我没干好事。 空白的羊皮纸上出现了一幅霍格沃茨地图，移动的黑点上标着名字，显示出在霍格沃茨的所有人的位置。 菲尔奇在3楼。 哈利把火点地图举到眼前仔细看着。 洛丽斯夫人在5楼。 乌姆里奇呢？ 赫敏担心地问。 在他的办公室里。 哈利指着乌姆里奇的位置说。 好，走吧。 他们迅速穿过走廊，来到多比描述的地方，即画着傻巴拿巴试图教巨怪跳芭蕾舞的巨幅挂毯前。对面是一段白墙。 到了。 哈利低声说。一个被虫蛀的巨怪停止了痛打这个试图成为芭蕾舞教师的人，扭头注视着他们。 多比说要3次走过这段墙，集中精神想我们需要什么。 他们照此而行，走到白墙一端的窗户处向后转，走到另一端一人高的花瓶处再折回。罗恩眯着眼集中思想，赫敏小声念念有词，哈利双手握拳目视前方。 我们需要一个学习搏斗的地方， 他想。 给我们一个练习的场所，不会被发现。 哈利！ 他们第3次转身时，赫敏突然说。墙上出现了一扇非常光滑的门，罗恩盯着他，心存戒备。哈利伸手握住铜把手，拉开了门，带头走进一间宽敞的屋子。里面像8层楼下面的地下教室里一样，点着摇曳的火把。墙边是一溜木书架，地上没有椅子，但放着断面的大坐垫。 屋子另一头的架子上摆着窥镜、探秘器等各种仪器，还有一面有裂缝的大照妖镜，哈利确信就是去年挂在贾穆迪办公室里的那面。 哎，这些练昏迷咒的时候有用。 罗恩用脚踢踢坐垫，兴奋地说： 看这些书。 赫敏激动地伸出一根手指，从一排排皮面大厚书的书脊上划过。 普通咒语及解招、制胜黑魔法、自卫咒语集，哇！ 他回头望着哈利，脸上放光。哈利看出，这几百本书终于让赫敏相信他们的行动是对的了。 哈利，太棒了！我们要的东西应有尽有。 他立刻从书架上抽出已读攻读集，坐到最近的垫子上读了起来。